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北五环林翠桥到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待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3月17号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迎来了2018年北京城区的第一场雪。白天雪下的还是挺大的，虽然这会儿雪没有了，但是那种下雪的乐趣还是非常开心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歌手呢，他带来的歌其实非常适合今天听，很走心。因为下雪的时候，大家似乎总会看着雪的时候容易出神，想一些事情。他是谁呢？17:02，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2018年3月17号，没错，就是今天，北京下雪了。看着窗外的雪花，或者此刻的你就在雪里。嘿，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 嗯，好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不过如果真的能够重来的话，你是否想要你们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你想我是古人发誓唱情诗， 最在意的人和事总是无法重来。此刻看着雪，听着歌，你在想念谁？ 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心里，生根发着芽，却只能在心里。 有人唱越长大越孤单，有人说越成熟越复杂，在意的多了反而失去了。 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 别再惆怅了，伸个懒腰，就当做了一场梦吧。梦里的我们都是这样， 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九七四 Live Show， 2018年北京城区的第一场雪，我们一起听孟慧圆的歌，看着雪，爱着，笑着，哭着。 爱不应该是这样说的话，不算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心会不会害怕？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天堂？ 欢迎孟慧圆。 所以 怎么样，孟慧圆的歌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呢？告诉各位，人也非常的可爱，所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的重要。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今天的开场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应景，直接开始唱吧，然后大家感受一下是否跟你想的是同样的一首歌曲。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水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有谁陪。 欢迎孟慧圆。 Hello， 大家好。 怎样，今天这首歌曲是不是符合大家心目当中的关于雪的，其实关于雪的歌曲挺多的， 对， 包括范晓萱的那首雪，那首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但我其实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一姐妹雪花飘飘。 不愧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这跟你自己的外貌非常的不相符啊。你听歌是很广的是吗？ 爱听老歌。 爱听老歌， 对，比较爱听老歌。 熟悉慧圆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都曾经看到过她的身影，也听到过她的歌声，包括刚才在我们的片花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她改编的《桃花源》那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慧圆自己的歌曲，也同样可以听到她喜欢的歌曲的进行一下改编。说到第一首歌曲是《认真的雪》，哎，你印象当中的上一次见的雪是什么时候？ 哇，那好长时间了，我去年吧， 2017年， 不对，16年，16年年接近年底，然后因为我当时在湖南嘛，才就是零零散散下了那么一点点雪， 所以哦，那已经是2年前，还是零零散散的雪， 对，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雪是什么时候？ 以前因为我是湖南人，以前湖南的时候，到了每到冬天的时候，其实都会下很大很大的雪， 有多大？ 没有北京那么大，但是就是稍微能有，不能算，就算羽绒服里面的羽绒那么大吧，不能叫鹅毛大雪，但是羽绒大雪应该叫。 那已经很大了。然后积到地面上应该也挺深的。 哦，对。 你喜欢下雪吗？ 喜欢。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大概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们家乡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雪，然后你人在这个雪地当中走，腿都会陷进去。 哦，那很大哎。 对，作为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去吃雪呀，把脸埋在雪里啊，都觉得哎呀，现在想想真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在下雪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唱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也是有些人在下雪的时候会想念的一种情况，就是情感类。这首歌曲呢叫做《要不要投降》，我们先唱好不好？ 好。 是谁温暖过的沙发？是谁留下来一束花？餐桌上碗筷整齐的摆放，幸福在渐行渐远中凄凉。是谁温柔说过的话？是谁善意撒过的 的谎，为何加快了彼此的步伐，让爱意慢慢的慢慢遗忘，爱不应该是这样，留着爱不说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心会不会害怕，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天堂，爱不应该是这样，留着爱在逃亡，越是放不下越是满身伤，我要不要投降，离开你驻扎的地方，独自一人闯荡。 Hello， 我唱完了。 很好听，就只唱一段吗？还沉浸在这个歌曲当中。 其实这个歌我自己，我就希望要不要投降，不应该是很惨而折服自己，让自己投降。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是把它变得稍微欢快一点的，就是心里会有一些小纠结的投降。 因为在录音室版本当中好像是一样的一个感觉。 嗯，对。 但你是说除了刚才录音室版本当中和我们刚才在现场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弹唱版本之外，还会有一个欢快版的版本。 嗯， 那我们感受一下来。 好，那我就简单给大家唱一个副歌吧。 好。 爱不应该是这样，留着话不说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心会不会害怕，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天堂，爱不应该是这样，留着爱在逃亡，越是放不下越是满身伤，我要不要投降，离开你驻扎的地方，独自一人闯荡。 确实那种忧愁的感觉就没有了。 嗯， 这是你自己喜欢哪个版本？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版本， 欢快一点的。 对， 嗯，孟慧圆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啊。谢谢。 但是你其实并没有接触，就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 嗯，就纯粹自己喜欢唱而已。 这首歌曲其实挺有意思的。2016年的时候，那一年除了这个会员是最近的一次看了明星的小雪之外， 嗯， 也录制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 嗯，对，其实这个歌录的也其实也比较早了。 嗯， 2013、2014年录的，然后其实真正发行的时候也是2016年才发。 哦，不是2016年录的。 对，其实这个歌算压在底下很长时间了，就一直在找一个很合适的契机来发这首歌。 据说当时你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是第一次进棚当中去录。 对，哇塞，简直了！我就是以前那时候会听到别人录歌的时候，还可能听到别人的歌曲的时候，还会说一些，比如说哎呀，这个人录歌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唱怎么唱。但那一次录完以后，再也不会说别人录歌录的不好了，你知道吗？感同身受，真是感同身受。就发现其实进录音棚，你想要给大家呈现一个又要呈现很好的声音，然后又要呈现一个很完美的情感，其实要一起很难。然后那时候很傻，我记得我那时候录了四天，然后每天唱13个小时，就为了唱这一首歌。 我的天哪！ 唱13个小时，我都傻了。我站在那的时候，我听见外面监棚的老师说，他说会员你又不认真哦。其实我已经睡着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魂已经飘到外面开始做梦了，但是我嘴还在唱。就是已经傻在那儿了。然后后来我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刚睡着了。 难点在哪儿呢？ 比如说要不要投降，其实他属于很内心纠结，我到底是要屈服还是应该怎么办。 嗯， 它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其实这个歌中间他最早录的那个时候，老师说你在这个地方要叹一口气。 嗯， 就唉 真的很实在的叹气。 对，很实在的叹气。唉，他说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表现什么样，但因为唱很多字都表现不出来，那时候还小。 嗯 哎，那你觉得在棚里面录歌跟自己在家录歌是两回事儿？ 我完全就是两回事。在棚里面，它有一个那样的环境，然后你的声音一点很细微的一些状况，你是都可以听见的。 嗯哼， 就有点可怕，你知道，没有听到过自己那么真实的声音。 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很多歌手回忆到自己第一次进到录音棚当中的时候，戴着那个耳机，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当然有一些觉得哇，我声音怎么那么好听？也有一些人觉得说，哎。跟自己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对， 你是后者。 我是后者。我是录完以后我发现好难听哦，根本就不是那样，你知道，心里受了一万点伤害。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并且习惯自己声音的？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那四天，就是那时候我的那个制作人是马玉芬老师嘛，老师真的是 很耐心了， 很耐心了，然后人也很好的，一直给我鼓励嘛。他说会，但是他讲会员你要加油，特别可爱。然后就是因为那四天，那时候其实人是懵懵的，录完之后人还是懵懵的。但直到之后再进棚，你就会发现老师当时就是教你的那些是真的很有用。 嗯，四天的时间开始接受了自己的声音， 对， 也变得会在录音棚当中唱歌了吗？ 会。 哦，那 就是会有很多小技巧，就是老师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注意，直到你之后录音棚要再去录歌的时候，才老师教那些才慢慢一点一点挥发出来。 哦，那已经算是悟性和灵性很高的歌手了。 不，我觉得自己可傻了，就真的是挺傻的，因为当时录的时候真的特别懵。他就是一句话，比如说他说你这个字没有录好，就得唱一遍那个字。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但是它背后曾经四天52个小时，对于孟慧圆而言的话，是第一次从不接受自己的声音到开始慢慢的习惯，开始学会，可能也没有熟练的掌握吧。不过在日后越来越多的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越来越熟悉。很多人熟悉孟慧圆是因为超级女声，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慧圆还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前几天也来我们节目当中做过客，叫做李宇。 对，宇哥。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会带来一首李宇的作品。这首歌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叫做苏四。我们还是先听好不好？ 好。 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可爱的会员唱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下面出场的这位不是孟慧圆，她叫做苏四。 不好意思。 那年的蝉声响，风吹过小村庄，早些的日子走得慢，田间有稻花香。苏四他18、19岁，心里头想着远方，乘着傍晚斑驳的夕阳，告别了爹娘，于是独自踏上漫漫流浪，从此浮沉辗转反侧仓皇。他见过大漠长烟的惆怅，也路过老生长叹，十年一梦，何处好乘凉？为何苏四他当日一别，不敢思故乡？老家门前的柳树飘扬，身后的江水长，而今只是年复一年孤独的月光。老生长叹，十年一梦，何处好乘凉？ 江水长，而今只是年复一年孤独的月光。 好，思思献给大家，谢谢。 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宇自己作词作曲的。 对，宇哥简直就太厉害了。 你现在也开始自己作词作曲了。 宇哥写歌其实会要比我早一些，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当一个歌手嘛，然后就有一个现成的歌，然后就可傻了，就有一个现成的歌然后你就好好唱好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你发现其实唱自己的歌的时候会更加感觉不一样，所以我好像慢慢也明白为什么宇哥他会坚持自己写歌。 你什么时候发生转变的？ 我其实也是去年才开始写歌的 啊，顿悟了。 对，升华了可能。 去年什么情况突然间想要写歌的？ 其实去年 收到的歌都不满意。 其实也不是，是因为当时我在公司的时候，老师说会员啊，希望你在公司发的第一首歌是你自己写的。 哇塞， 当时晴天霹雳，我就在想我从来也没有写过歌怎么办。然后 那你是不知道公司的用意，就告诉你，哎呀，太贵了，你就自己写便宜。 真相，真相了，真相，社会。 但是当时就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命题了，等于。 对，但其实我心里挺纠结的，我从来都不写歌，我不知道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说没事儿，那写歌其实没那么难，你就表达你心里想表达的就好了。我说啊，我觉得老师以前让我写作文，我都觉得可难了，现在让我写首歌，我说怎么办呀？ 这句话简直说的太鸡汤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写写自己想说的。那怎么办呢？你事实上是怎么办的呢？ 后来其实我也是找了一个借口我去云南玩了一趟 啊。 我其实是奔着写歌去的 啊！ 我去双廊待了五天，老板说从来都没有人在我这儿待五天， 在一个地方待了五天。 他说你要不要给你把钱退了，你去别的地方玩一玩，不要待在我们这儿。然后后来直到我在云南，差不多混成当地人，我还是没有把歌写出来。 想用五天时间逼自己创作出来。 对，我觉得那可能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再去一个比较漂亮的地方，可能人比较神清气爽的时候，可能会写出一些比较好的歌吧什么的。 事实证明 根本就不是这样。 哎，然后嘞？ 想多了。我去之前，我朋友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你信不信你从云南回来还是一首歌都没有写？我说我信。 所以你就空手而归了吗？ 哎，没有，但是我就觉得转折就在这个地方。当时我是早上要赶6点钟的飞机去大理，然后再回北京嘛。 嗯， 早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说云南的云好像都特别重。 嗯，是的。 我说怎么感觉都像掉到山上了一样。 是的。 然后当时我又在听一首歌，然后我就把心里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其实我，怎么说呢，其实因为当时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男生，你知道吧？对，就真的是特别喜欢。我又是那种纯暗恋型的，我也不会跟人挑明说怎么地的。然后我当时就看到那个云以后，就觉得跟自己挺像的。 哎，你这个经历也挺特别的。 哦，挺特别的。 你一边听着别人的歌，然后看着云写出来了自己的歌，你是怎么做到的？当时听的是谁的歌？ 当时听的好像是爱人呢，就是听的郭采洁的那一首爱人呢。 然后看着云写出来，先是写出来旋律还是写出歌词？ 写的歌词 啊。 旋律就更好笑了，旋律当时写的时候是因为我当时在看电视剧，然后我们家网卡了，特无聊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然后呢？ 然后我就翻手机翻就翻到了自己当时写的这个词儿，我说哎，有个词儿，让一般我吉他都放在床上嘛，我顺手就把那个吉他拿出来了，然后一弹一唱，哎，就写完了。 听起来非常的简单。说到这里，大家觉得是非常离奇的一个故事。 嗯，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他自己第一次写的，会不会旋律非常的简单呢？我们先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给大家唱一首《心里的人儿》，这算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吧。 去年发行的。 对， 嗯， 然后其实还跟大家说一件很搞笑的事 啊。 前一段时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跟心里的人儿一起坐在车上听了一下心里的人儿。 他知道这首歌写给他的吗？ 他知道，但是我们俩什么也没说。 妈呀。然后呢？ 没有然后，就因为心里的人儿这首歌也是一首没有然后的歌。 他听完就沉默了是吗？然后也没有讨论。 嗯，对，就好尴尬呀。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来评评理啊！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听完这样一首歌曲，会不会也沉默，变得很尴尬？心里的人儿， 给大家唱一首《心里的人儿》。 来吧。 是太重，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黄昏里，也许是温暖从云里洒出光影，温柔我每一想你。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风里，悄悄地拂过，散发着你的气息，想收获美好的话语。心里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温柔我每一次想你。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风里，悄悄地拂过，散发着你的气息，想收获美好的话语。等你 好、 哦、哎，这首歌很适合今天的天气，此刻是云比较低，然后呢感觉雾比较大， 对， 看不清天空，然后听着这样的歌曲心里会想念着一个人、嗯、但我觉得这首歌听完它不应该是沉默的呀，应该会很心疼。哎， 嗯，因为最后其实我们俩说开了以后还是决定要做朋友 啊， 其实这也算一个结尾吧，就是，可能我也喜欢你，你也喜欢我，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做好朋友。 那他是在听完这首歌之前，你们俩决定做好朋友，还是听完这首歌之后，两个人决定做好朋友？ 其实，写这首歌之前呢，就是一个很纠结的过程， 是 就等于说，我也知道我喜欢你，你也知道你自己也喜欢我，但是并没有一个结果说要不要在一起， 嗯哼， 还是。就有答以上恋人未满， 嗯 嗯的感觉。 然后你写完歌之后，自己大概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对，其实写完歌以后，我想明白了，我还是决定要做好朋友，因为我觉得心里的人儿就放在心里就好了，哪怕生根发芽，我也还是决定放在心里。嗯，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无言的故事和无言的结局的时刻。 对，嗯， 自己去好好的体会一下吧。这里是97.4 Live Show，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好嘞。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低层湿度较大，有雾，能见度很差。而且降雪过后路面湿滑，山区气温低，容易形成道路结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回升，午后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两年一届的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将在4月6号启动第6届的演出，国内9支交响劲旅将在23天的时间里演绎35部中国交响乐经典与新作，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以改革开放40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用9场音乐会展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活力和风采。国交、中巴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苏州交响乐团等9支乐团会相继登场。汤慕海、陈谢阳、吕嘉、谭丽华等国内一流指挥家，吕思清、王之炯等演奏家和石以杰、沈阳等歌唱家都将登台。昨天，颜乐队在京举办新专辑3届的发布首演礼，其主唱是曾为《步步惊心》等多部热门电视剧创作歌曲，并为李宇春、杨洋等写下《蜀绣》《等爱》等歌曲的严艺丹。当晚，颜乐队除了演唱包括新专辑在内的11首歌曲，还将严艺丹的代表作之一《三寸天堂》重新编曲《三寸天堂》地狱版，彻底颠覆了大家以往对严艺丹的印象。欧洲的英国电子音乐头牌 Creamfields China 2018登陆中国广州，将于2018年4月6号到7号举办，用电音节把怀揣着共同梦想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每一场音乐节的举办，鼓励大家用音乐、舞蹈、思想、情感和艺术交流来表达自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出境方向国贸桥到四惠桥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

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路过的人和人似曾相识，他们紧张声给了彼此，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既定是一个人的节日，清新又有花和音曲，容易念错的歌词，只好你先说声晚安，左手跳舞的弦记起一些旧的事，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安静时狠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热过的人和人似曾相识，他们紧张声跳舞的限制。 好听，对岸，对岸的城市，在北京也可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惠河和对岸的城市也是变化的非常的快嘛。这首歌曲也是有故事的。 对，其实当时这首歌发的时候，很多的粉丝都问我，他说：“会员啊，这个歌词看不懂啊。” 哎，还真的是。 对，他说歌词看不懂。其实这个歌其实当时是写的我。一个卖唱的经历 啊，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当时后来不是不是18岁表演赛之后嘛，等于一下子就步入社会了。 当时参加花儿朵朵，成绩还是挺不错的。 嗯，然后一下就步入社会了，特别的手足无措，有点慌，你知道，有点方。 当时觉得啊、哦，成名了。 对，你知道吗？就感觉站在一下站到山顶上。 嗯。 但是你说年纪小嘛，他接受不了这个心理变化。 嗯哼。 因为他不是他这种东西也是一时的嘛。你如果不沉淀的话，你就只能一直那么虚着。 嗯。 所以那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等。 等什么？ 就是等看会不会有其他机会，或者是说等，就说有公司能不能就说来跟我，就说是我继续要走歌唱这条路，还是说我应该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 哦，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对，因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就心里很纠结，那我是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会想说那我应该过平常人的生活，是因为我刚比完赛嘛。 嗯， 就那个高度我自己下不来，你知道吗？ 对呀、啊，那个时候肯定想着就趁热打铁呀、啊。 对，因为你让我直接再去回归到一个以前的那样的生活，感觉自己有一些做不到、 嗯、 年纪太小了。 嗯， 然后 但这过程当中又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自己出来。 其实当时也没有，就一直那么待着，然后白天也不敢出门、嗯、因为就是当时比完赛嘛， 就是外面可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怎么样，他很关心你的状况，他会问你说，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就是那种， 你怎么还没有上哪个大晚会， 对啊，你怎么还没有去啊，今年什么什么节目有你吗，就会问，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确实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而言的话，那个内心的起伏变化太大了， 就当时还在读书，然后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又太想唱歌了，因为我又不会去，就说也没有去酒吧唱歌，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太过于难受又太想唱歌，所以我就一个人拎着我的买了一个音响，然后拿着 广场音箱， 对，买了一个那种音响，就是可以装电池的那种。我就一个人跨年的时候我就想，那我就唱过跨年，希望能给第二年来年有一个好彩头。 你说12月31号的那一天， 对，就讨一个彩头。我10点钟去唱，我后来那天唱到晚上凌晨三四点， 1月1号凌晨三四点， 因为我当时以为没有人了，但是结果就发现，哎，怎么大老远的还沿江风光带那边还开了一个车，就是城管，你知道吗，滴嘟那小车一下就开过来。 城管不是来赶你的吗？ 我以为他是来赶我的，我就想跟他说，我说我不收钱，我也不是那个，我就是想自己唱唱歌，能不能满足我，结果他们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他们就把车停在我的面前，还拿灯光照着我。 天哪， 我好感动你知道吗，后来我一下觉得就心里特别感动，然后到了12点之后陆陆续续还有很多人来放鞭炮放烟花啊什么到江边上， 是，所以这首歌曲当中会有这样的歌词，路过人和人似曾相识，他们听掌声给了彼此， 对， 就是当时这样的一个画面。 对，其实因为当时我去唱歌的时候，他中间后来也来了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 嗯哼， 但是我很感动的是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他们也不会因为你怎么样，他们只是很单纯很直接的感受，我觉得你唱的还可以，然后我就多停留下来，哪怕是凑热闹我停留下来能看看你多听一下。 哇，这段经历真的很棒。 对，他会愿意为你停留，他这个东西是很直接的，而不是说就说哦，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你，我也认识你，那我就去听听你的歌，不是，他是直接很直接，我觉得你声音好听，我愿意停留脚步，然后停留一下听一下。哦， 我觉得这段经历有光用语言描述出来，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份感动的，确实是只给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在。 嗯， 所以是那一天跨年夜，然后在街头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时候，真的治愈了自己，是吗？ 对，就是那一次以后，感觉心就敞开了，没以前那么堵得慌。 哇，那时候你们会唱什么歌？ 那时候就唱很多流行歌曲啊。 是随便选的，还是也自己精心选的？ 其实也精心选了一下，就唱自己喜欢的歌。 嗯哼，所以各位，给大家30秒的时间。稍后我们将会回到2013年，是吧，那个时候。 对， 2013年12月31号晚上10点的时候，孟慧圆突然出现在街头，然后拿着那样的一个广场音箱，拿着一个话筒，唱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可以重新的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通过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各位30秒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稍后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演唱当时他在路上随便演唱的一首歌曲。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走过路过的各位， 我要赶紧收草，为我的亲。 走过路过的各位，不要错过了啊！孟慧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叫做《心有独钟》。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所有每次距离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随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 失去勇气，偏偏难有了忘记。 当时要在路边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也会停下脚步。心有独钟，来自于泳儿的原唱的版本。 对， 当时这首歌曲是你在街头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哈。 嗯， 然后唱完这首歌大家是给你鼓掌， 大家就哇 听说那一次经历之后，你就有一段时间是爱上了这种街头的表演的这样的感觉。 嗯，那段时间很喜欢去街头卖唱，就是只要一到我会发一个微博，或是后来有一个微信群，就是到了晚上八点钟，我是八点钟我会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会去唱歌，然后你们可以给我留言，你们想听什么，然后我到下一次唱歌之前我就准备好。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听到了各种各样很多，就是让我觉得会有一些奇奇怪怪，或者是很奇就是平常不会听的各种各样的歌都有。 但是这样就积累了自己的一定的一些粉丝。 嗯，对。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毕竟之前参加过比赛，然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后也签约了唱片公司。 嗯， 可能父母觉得女儿之后的音乐路应该会走得很顺畅。 嗯， 没有想到有一天出现在街头，在街头唱歌给陌生人听。嗯，父母可以接受吗？ 他们挺好，他们就拖帮带口的那种 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来了。 对对对， 是吧？ 我跟你说我女儿今天在哪里哪里要唱歌，你们来不来的那种。嗯， 那所以当时家人都是很支持你的。 嗯，他们其实挺支持，他们觉得我能就其实他们觉得我胆子挺大的，也比较感动。嗯， 然后也开始彻底的支持你走这样一音乐之路。 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就说不支持我，也没有太支持。 uh-huh. 他们就随便你吧，就放养，然后散养模式。 嗯、uh-huh. 他说如果你要弄，你就好好去弄。但其实还是会心疼我的。 那这样的一个街头流浪歌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了多久？ 一年，两年。 两年呀、 啊？嗯，对，之后就一直都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我记得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吧。 嗯、uh-huh.。 然后我自己会拎两个那种热水壶，就打好水。因为江边上太冷了，又吹着那种江风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们又会很长时间又会守在那里，我就自己买了那个一次性的杯子，然后还有那个热水壶啊， 然后还有那种速溶的咖啡，你知道，就自己买的，它是80块钱一袋那种，然后很多一支一支的。 Uh-huh.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放在那边，我说那个自取，写个大牌子自取。 你简直太特别了呀！一般提到这种街头表演形式，大家可能会想到是柳青柳红那样的《还珠格格》当中的，各位乡亲父老，然后要赚点小钱什么的。你完全不是，你还给大家准备热水、准备茶、准备咖啡。 因为太冷了，我就说你们别听了，因为我只是想满足我自己一个心里的一个，算一些填补吧，就是自己心里唱的挺开心的。 嗯哼。 但是你们还愿意在这里，我就觉得其实挺感动的。那么冷，你们也愿意陪着我，然后你们就站在那儿听。 按照常理的角度，大家去想，两年的时间对于歌手，他没有发片，没有太多的大的舞台， 对， 然后没有太多的曝光的机会， 嗯，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心灰意冷，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煎熬。但对于你而言，通过那样的一次尝试，彻底改变了。 嗯，其实，之后也没有觉得很痛苦，就是因为他们也都会陪着我，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哪里，或者说我今天要去这里要去那里，然后他们，我以前跟他们有个约定，我说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就是你们可以，我们那边有个地方叫木鱼湖，它是那种台阶式的木梯、木楼梯，然后大家都可以坐在那个木楼梯上，然后里面有灯条，特别漂亮， 那就跟剧场一样。 哦，对，特别好看，露天的，你知道吗？ 嗯， 我就说你们自己带好啤酒，或者是我说不能吃瓜子，因为就是那个不好收拾嘛，我说你们自己带好啤酒或者带一些小零食，就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坐在那边，我们夏天的时候吹吹风，然后就我就唱歌。 哎呀，真好。现在想想会不会还挺怀念当时的 状态。特别怀念，我只要回去有时间，我就特别想再回去那么唱一下。 那我们假想一下，假如此刻我们现在就在刚才会员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露天的小广场当中，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在这个小广场当中他会唱给各位听的。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再给各位30秒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收看方式是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他曾经作为街头流浪歌手会演唱的一首歌曲的歌名。这首歌呢叫做《爱人》呢，来自于郭采洁。后来呢，自己刚才我们在前半小时当中给大家演唱的那首《心里的人》啊，也是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了灵感创作出来的。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孟慧圆演唱这首《爱人》呢。 有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要不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特别深。有什么话让人会受伤？爱情本来不是这样，爱又沉醉心碎，有时让人特别自卑。不愿放手让命运去蹉跎，宁愿接受有时人会爱错，至少我拥有一颗有声。

我们一起听孟慧圆的歌，看着雪，爱着，笑着，哭着。 爱不应该是这样说的话，不算话，人不应该是这样给希望又失望。我要不要投降，心会不会害怕，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天堂。 欢迎孟慧圆。 所以 天色越来越暗了，欢迎各位在18:05的时候继续走进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非常可爱的孟慧圆来到节目当中，演唱自己的歌曲以及她喜欢的作品。听过前一小时节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真性情的一个女子啊。如果没有听过，刚刚进来，也欢迎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人演唱过，它的版本会是怎样的呢？好像很难把爱情买卖和孟慧圆画上一个等号。接下来就是画等号的时刻，来吧。 觉得爱情买卖可以是这么一个小清新的歌曲。 对， 包括你当中呢自己刚才那个笑声加入进来，简直是非常的浑然天成。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改编版本。 嗯，我平常爱唱爱翻唱一些这种神曲吧。 然后那你会唱忐忑吗？ 嗯，就以前家里弄那种家庭联欢晚会的时候会表演一下。 你的忐忑是正常的忐忑还是也会 正常正常正常、啊、那个没有办法再正常了，真的。 所以你生活当中会唱一些 超越了已经、嗯、 看似跟自己没关系的歌曲，然后自己去改编着玩、嗯、 对， 但是也没有想过未来会把这些改编着玩的歌曲发出一张专辑给大家听。 嗯，对，没有想过。嗯哼，就大家唱一起唱着玩嘛，开心。嗯， 慧圆呢现在开始自己写歌了，然后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其实有一部电影还挺红的，就是根据东野圭吾的那部同名作品改编的《解忧杂货铺》。 对， 后来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慧圆也演了，演的那个角色呢是我很喜欢的， 叫张维维。 嗯嗯，他其实是打动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小的时候有一个人救了他的弟，救了他，然后弟弟为了救他弟弟，然后那个人不在了。 对， 然后写出来一个旋律出来， 嗯， 后来他成为了一个歌手。 对，就是他后来不是唱了那个张伟长大以后就后来因为唱了那个人的歌然后就成名了嘛、嗯、 是。 对。 当时这个角色是怎么找到的你？ 当时其实挺巧合的，因为从来都没有演过电影，你知道，特懵。然后他们跟我说慧媛最近有个电影啊，你要不要上去？我说什么呀？他说就是那个解忧杂货铺。然后当时我说我看过那个书，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书粉， 对， 然后最后才去看那个电影嘛。其实就当时我说那行呗，那试试呗，然后就去了。然后老师，然后那个 导演当时就觉得你很适合吗？ 没有，当时也没有见到导演。当时导演说，他说那个跟我们就是跟我同事说，他说你让会员拍两个那个视频嘛，然后给你词儿，拍两个视频。哇塞，没给我憋的呀，就是因为他说他中间， 所以你都没有到那个试镜的那个地方去。 对，我都没有试镜，他就让你拍两个视频。 嗯， 我就拍视频，然后对，就 是什么样的视频？就两句词儿。 就是我演。我当时演张维维的时候，在电视上说那两句词儿，什么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就是类似于这种词儿，你知道吗？就当时特别尴尬，因为当时我还 没有前因后果的直接跟你说，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说让我录一个视频，然后我还要背词儿，我说，我说最后这首歌什么呀？我说什么歌呀？就都完全就不知道，然后在那瞎演，你这还笑场。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录另外一个节目，我等于是录节目同时彩排的时候，我还就中间抽空，然后去录一个那两个视频。 所以当时完全没有把这个机会放在心上， 因为我觉得应该肯定选不上，应该不会要我，我觉得。 然后呢？ 然后结果他就说，然后导演其实心里挺悬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说，他说你让那个会员再拍一个晚上。后来我到家以后，他又让我拍了，给我拿手机那么立着。然后当时刚录完节目就又可油了，你知道，头发什么都是，感觉特不精神那种。我后来也录了一个，然后就生挤了两滴眼泪，你知道吗？就挤的，你知道吗？生挤的，想点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怎么地，挤两滴，能挤一点就挤一点吧，让导演觉得，我还是有情绪的。然后说让我试一试，后来就给他发过去了。然后过了两天就说，那你过来吧。 太传奇了呀！ 我都觉 得。然后你就进到剧组了。 我去那天。他们其实当时导演也是最后一场戏，他说你最后一场戏应该拍，如果不拍这个就等于没有完结，所以才加了我那一场。等于是第一趴的一个故事，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从来也没有演过，我也没有想到会找我演。 但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挺难演的。 挺难的，你要带入到就说你就是张维维，而且你想张维维已经那个时候成名应该30多岁了， 是 再回忆起当时救你的那个人，其实也只是有一面两面之缘，只是因为他救了你，那个感情就很难拿捏，你不能一下子再撒出去就说啊哈哈，他救了我，然后他怎么地了，然后他又长，然后我又长大了，他又不在了，就这种不行。 这个拍摄顺利吗？ 挺顺利的， 就一遍就过了吗？ 拍了大概就是我那一场戏拍了大概我12点钟开始化妆，因为当时我是刚录完那个节目之后马上就去那个录制这个电影了。 哇，时间真的很紧哎。 然后化妆化到1点多，然后大概4点多就结束了。 好的，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张维维在演唱会当中，然后跟大家说下面这首歌曲要献给谁谁谁谁。 对，秦朗先生。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在电影当中应该是哭了的。 对，要哭，要唱着哭。 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在影片当中唱着哭的歌曲。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给大家30秒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张维维将会在 FM97.4 唱这首歌曲给各位听。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孟慧媛。 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记得收听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入吧。我们国家版本的解忧杂货店当中，孟慧圆饰演的张维维这个角色在演唱会当中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重生。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令，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是谜底。哒哒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令，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 好，重生献给大家。 很走心的一首歌曲，你最后那句话真的是很像影片当中的歌手会在舞台上说的那句话。 对， 在拍这个角色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在那个演唱会当中是一边唱一边哭。 对， 你之前没拍过哭戏吧？ 没有。然后其实后来那一段是告诉你吧，有点跑调呢。告诉你吧，我也要这要，但是其实当时是真的哭了。 啊，你进入到情绪当中了。 嗯，就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借鉴一下。这得说实话，就是真的是想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借鉴了一下那个情感，然后就想着哭一下。嗯， 大概想的什么事儿？ 就是想了父母或者是家人一些类似于这种。嗯， 然后当时是真情流露的，真的哭了出来。 对， 然后带着哭腔去唱的。 嗯， 很多歌手在带着哭腔唱歌的时候是会跑调的，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自己哭着的时候唱歌的时候 是真的跑调，不是假的？因为情绪控制不住。因为当时其实导演很好，导演给我看了一个艾薇儿他在演唱会上弹琴的一个视频，他说我想要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是刚上台的那之前就我马上要上台，然后知道他爷爷去世了， 是， 然后他在台上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真情流露。对，然后就声音会很不稳定。他说，会员，他说你要 他说我希望你能有个这样的感觉。 那你还是挺有灵性的，然后就能找到。 嗯，就是被保佑可能。 拍电影好玩吗？ 好玩，但是就是我是属于工作时候就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所以就说导演大概跟我说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导演跟我说我就按照他说的去做。 那接下来你会不会有一些影片的邀约呀，影视剧的邀约呀，又会有自己的唱歌这样的邀约，可能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在？ 因为暂时没有，所以也不矛盾。 但是如果有来的话，也不会排斥，会同时做。 不排斥， 刚才呢我们听到在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是因为某一部电影之后开始被更多人的关注到了，就是在少年班当中有这样一首插曲叫做离歌，这首歌曲呢是嘎啦的原唱。 对， 接下来呢会员将会带来自己版本的离歌，又不知道会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和改编，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这两个 APP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下面这首离歌继续的送给各位。沉默的一首歌曲，因为歌词确实像人生是一场错过，愿你别蹉跎，都知欢聚最难得，难耐离别离多。 对，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首歌。 会员真的很年轻啊，94年出生的，但你听的歌曲好像都比较感慨人生的这样的。 对， 为什么呢？ 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有一些歌词能很简洁明了的直击人心里的想法的这种歌曲。 你平时听歌都是怎么样听法？ 就 自己去各种找还是？ 自己找吧，找自己比较喜欢的。 那你每天会大量的听歌吗？ 会也不会。其实 也不会很大量的听歌，但是如果就是听到这个，我觉得需要歌源，你知道吗？就是你听到一首歌，然后再翻到下一首歌，你觉得很好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劲儿上来了。也不行，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来。 嗯，总会听到这样的不断去感慨人生的歌曲，你自己创作会不会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会有一些 影响哈， 会有一些影响啊。我还是希望能就是包括歌词也好，其实我就觉得吧，自己写歌写的不写歌词这个不是我特别强项的，然后但是我有个好朋友宁夏，他就写歌词写得很好很好。 嗯， 然后他怎么说呢，我其实中间也跟他学习了很多。他写歌词，他告诉我，他说慧媛，你要学会说话，他说你要告诉别人你想表达的，不要告诉别人你不想表达的。 宁夏的歌词其实很口语化，然后很有代入感、 哦、对， 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美感，但是你仔细去研究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诶，自己不经意间的就进入到他那个情绪当中，可营造的那个画面当中去了 啊。其实他有很多压箱底的歌他都还没发出来呢。 啊、哦、你跟宁夏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宁夏是因为小月老板认识的。 也是你们俩合作过一首歌曲，你先跟小月老板合作过一首歌曲 啊、哦、我跟小月老板合作过一首歌曲，然后他就是有一次叫我去当嘉宾。 小月老板叫你当嘉宾？ 对，他叫我去当嘉宾、嗯、然后还给他演砸了。 演砸了是怎么回事？ 就弹错了你知道吗？就站在台上就有点懵懵的，弹错了。 你给他弹吉他你不唱是吗？ 我唱，然后他帮我吹口琴、 哦、 然后他吹那个时候我就弹错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小月给你演砸了，他说没事儿，没关系。嗯，后来他说第二天正好是宁夏要演出， 嗯， 然后他说我带你去看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演出，可好了。我说好。然后宁夏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说哇塞，一个人唱歌可以这么好听，真的特别好听。 你喜欢是他的旋律，他的整体。 哦，就他歌，你知道吗？哇，简直了，反正就正好是对我的路数，你知道吗？ 嗯哼， 嗯，就真的觉得听他的现场真的是唱得很好。 然后演出结束之后，你就主动的自我介绍，两个人就成为朋友了。 嗯。 哦，你还是一个挺敢于就跟别人主动的来往的一个人。 不是，就但跟他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很值得。我就想跟他说，我说就真的是很好。 嗯， 然后后来是就说，我就说那就加个微信就认识一下。 嗯 嗯， 在今年呢，其实慧媛也会带来自己的一些新歌出现。 嗯， 好像说在新歌当中会和宁夏有着挺多的合作。 嗯，对， 你们俩的合作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什么样的感 觉？也是民谣范儿。 嗯，会有一点民谣吧，但是其实我们俩，有一首合唱的歌曲就很像侠侣风。 哦，侠侣风。 嗯，有一首，但就之后会发这首歌，然后就希望大家能静候佳音嘛， 多多支持 了。嗯，对。 说了这么多关于宁夏的故事，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翻唱一首他很喜欢的宁夏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午餐》，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再多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外，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真品质真服务真低价 是什么？ 当然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城千款爆品低至50%，还享空调10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大家好，我是途虎代言人段奕宏。 途虎轮胎节全场撒红包， 打牌轮胎半价起，零元换新胎，送保养，送胎压监测，北京全市30家工厂店。 我是段奕宏，我在途虎轮胎节等你。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人生充满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 嗯，好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不过如果真的能够重来的话，你是否想要你们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你想我却不然发誓，唱情诗念上双生的俗世，我想你不管前的事，我们的故事从没结开始。 你最在意的人和事总是无法重来，此刻看着雪听着歌，你在想念谁？ 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心里，生根发着芽，却只能在心里。 有人唱越长大越孤单，有人说越成熟越复杂，在意的多了反而失去了。 人啊，多么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 嘿，别再惆怅了，伸个懒腰就当做了一场梦吧。梦里的我们都是这样的， 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九七四 Love Show， 2018年北京城区的第一场雪，我们一起听孟慧圆的歌，看着雪，爱着，笑着，哭着。 爱不 欢迎孟慧圆。 所以你无论走到哪，想念反而冲淡了苦涩。 最后半个小时了，18:37，欢迎各位继续的走进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非常可爱的孟慧圆来节目当中弹唱自己的歌曲，也演唱了自己喜欢的别人的作品。前面的半个小时当中，最后几分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宁夏的故事，然后一首歌也没有唱，大家就比较好奇，那你们干嘛要说那么久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唱一首宁夏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午餐。虽然到了晚餐的时候，你还记得午餐吃了什么吗？是不是午餐吃的有点多，现在还吃不下去晚餐？来吧，午餐。 是星期天，你不在身边，起床时间是10:30，没有你的日子真的有点烦，作息时间有点乱，我走了许多路，过了几座桥，到了我们常去的小饭馆，我不用再问你今天吃什么，我可以说了算。点了一碗面条，只要3.8块，我不要加煎鸡蛋。没有你在我真的有点不习惯，一个人来吃午饭。你总习惯馄饨里头加个蛋，加多少醋你也不心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哒哒哒， 你总习惯馄饨里都加个蛋，加多少醋你也不嫌酸，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我自由，我自由的不习惯。 好， 很可爱的一首午餐，加多少辣椒放不放大蒜有什么好笑的？笑得那么开心。你湖南人应该很能吃辣椒啊。 还挺能吃辣椒。 这是有非常俏皮的歌曲，也是来自于宁夏自己创作的。 嗯， 所以他的曲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曲风。 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很走心的歌手。他有很多很多还没有发的歌，就是还压在那里没有发。 是那种比较沉重一点的。 就他太沉重了，简直你就听完了你都会觉得，宁夏的歌是听你听他的歌吧，他能一点一点一点把你的那些很心底里的东西能给你勾出来的，只要你还对，只要你在听，你就一定能给他勾出来。所以就听完我都觉得，哎，就只能哎。 所以你喜欢的宁夏，并不是这首午餐当中的欢快的这一面。 嗯，对， 是那种深沉的一面。 对， 那你们俩今年合作的歌曲也是深沉的歌曲？ 不开心。 他的那种深沉你还驾驭不了是吗？还是他不舍得，他不舍得给你？ 也不是，他其实他的歌挺难唱的，因为他里边他比如说一个符号里边字儿可多了，你知道吗？就一没唱好，你嘴就打瓢，你这不知道飞哪去了。嗯， 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觉得说我们已经听了一个半小时那个会员唱歌了，感觉他唱歌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唱歌容易吗？ 容易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不太好驾驭的类型的歌曲？ 有。很，我是小嗓子 啊， 就是很多大歌其实我是唱不了的。我如果就说，很多很感情拿捏很特别特别细腻的，我唱歌吧，因为我的嘴型是向下长的，就听完如果我不笑着唱，就会觉得我很不开心。 嗯 嗯， 所以今天你大部分唱歌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 对，因为挺开心的嘛，今天录个节，对不对？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午餐，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也是跟某一部电影有关，我要你。 嗯， 准备好了吗？ 好， 来，我要你送给各位。版本非常的少女， 非常的俏皮，感觉像是在，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是在洗澡的时候啊，或者做饭的时候啊，随意间就哼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对，洗澡时唱的歌应该。 你是一个随时随地会唱歌的人吗？ 会。 就不自觉的会哼唱。 嗯。就怎么坐个电梯啊，我一般坐电梯都喜欢马上进到电梯，然后站在最里面的位置 啊， 然后一个角落里， 那很吓人哎！人站在你前面就默默的听到一些歌声， 然后我朋友就会说别唱了，别唱了。 你是大声唱的还是小声唱的？ 挺大的，就也不太注意，然后就唱了开始，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在商场里边逛街，逛着逛着开心，然后就开始唱。 那跟你出去的朋友应该都会很害怕，随时随地你莫名其妙就开始唱歌。 社会社会这些人， 你一般都是想到哪首歌就突然唱，还是跟随自己情绪？ 想到哪首歌就唱哪个。 嗯，很酷。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歌名呢很长，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不过这么长的歌名吧，又感觉特别有哲理。后来仔细一查，好像是哪个电影《邮差》当中的 对 一句词儿。 对， 嗯， 他这个歌名，然后那个写歌词的老师其实当时也是因为《邮差》这个电影 啊 来写的这个歌词， 讲述的是异地恋的故事。 其实当时我最早的一个原版其实不是这样，这个歌最早的版本叫做思念比距离遥远 啊，也是挺长的名字。思念比距离遥远， 是因为我觉得思念一个人的同时其实是会超越地域和距离的，所以我觉得思念是要比距离还要遥远的。 那是你当时是思念某一个人，那个人离你很远吗？ 啊，那简直就是远。然后因为其实也是讲的是刚分开的一个状态， 是自己的故事哈。 对、 啊， 其实是刚分开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感觉他应该在旁边， 嗯、 你习惯不了，所以里面有一句词是喝咖啡也假装你在对面，散步幻想你在旁边，那其实他都不在。 那这种不在，只是两个人短暂的分开，还是 不就是分开了？ 哦，彻底的分开，不在一起了。 对。对，然后但其实也是很异地恋的，我觉得很贴近异地恋。嗯， 因为录音室版本当中听到的是一首欢快的歌曲。 嗯， 原版也是欢快的吗？ 原版不欢快。 这样的故事非常欢快也是挺怪的。 这就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嗯、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听一下原版。 好、嗯、 这一首那也不叫爱让人烦恼了。 对，给大家 思念 比距离遥远， 思念比距离遥远。 因为其实当时为什么改这个歌名和改这个曲风，是因为大家觉得其实爱是还是会让人开心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还是很温暖的，虽然它让我觉得很烦恼，但我还是很爱这个烦恼的、嗯、 可能是两个角度。 对， 公司的角度说是就是已经分开一段时间，彻底的把这段感情放下了。 嗯，对，其实还是很温暖的。 但是你自己写的时候是正处在当下那个阶段的。 对，就是丧。就是有些悲伤。 思念比距离遥远、嗯、准备好了，开始。 起笔却没有字，你感受了吗？感同身受没有泪，我有你啊。啊，睁开眼是你的气息，你还没醒，伸手轻触着脸，贴着你，一直不确定这是不是在梦里，转身拥我入怀里，还是不确定，喝咖啡也假装你坐在对面，散步幻想你在旁边，这是幸福又可怕的思念，睡觉转身以为会看见一张海面。 你的肩，原来思念比距离还遥远，我离还遥远，睁开眼是你的气息，你还没醒，伸手轻触着脸，贴着你，一直不确定这是不是在梦里，转身拥我入怀里，还是不确定，喝咖啡也假装你坐在对面，散步幻想你在旁边，这是幸福又可怕的思念，睡觉转身以为会看见一张还没睡醒的脸，轻轻温柔靠着你的肩，原来思念比距离还遥远，呼还遥远， 好， 哎呀，原来思念比距离还遥远。这首歌曲现在网上都没有，哎， 没有， 所以今天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独家版本，哎， 对，首发， 承诺把这个视频剪出来在网上发给大家，让更多人听到看到，好不好？ 好，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会员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他也唱了很多，然后呢也是分享了他自己的很多的故事。其实他去年的时候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哈， 嗯， 慢慢的也在调整， 嗯， 今年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 其实已经调整挺好的了。 嗯，今年会陆续的发新歌出来， 对，陆陆续续会有很多新歌要发。 嗯，最近的一首据说是五月份的时候就会推出哈。 啊，五月份的时候会发一首，可以先告诉大家名字，叫做《月牙儿》。 月牙儿， 对， 我刚才偷偷的听了一下哟，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今年的时候呢，会员可能会陆续的发很多样的歌曲出来。 嗯， 原本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总感觉好像没有听够。 嗯， 你知道演出都会有一首 Uncle 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再加一个 Uncle 曲好不好？ 好， Uncle 曲唱哪个？ Uncle 我想，嗯，唱， 还有四分钟就结束了，你是不是要讲四分钟？ 唱喜，换一首歌行吗？就想唱一首开心一点的，叫喜欢你。 好，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哎，喜欢你，大家喜欢着这样的梦回远。 好，太低了。 最后一首歌曲了，能看视频赶紧看一下视频。 守着感应，我知道